大家好，我是唐静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73集，明贤。挂上电话，唐静还是一头雾水，索性又拨了个电话给分局下属，让他们通知冬至，找个时间来分局述职。龙申的态度让他对冬至产生了不少兴趣。唐静还记得当初在阳城天元大厦顶层，冬至对术法一窍不通，就敢帮着何玉布阵引雷，表现的确令他眼前一亮。 可那个时候的冬至，充其量也就是一只胆子大一点的小绵羊罢了，难不成现在小绵羊头上长出角，变成独角兽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来试试小独角兽的能力吧。如果名副其实，那自然就会有胜任他能力的相应职位，否则就让他回京去当师父的乖乖小绵羊好了。 唐静在几秒之内做出了愉快的决定，关掉手机，在飞机上找到自己的座位，刚要坐下，肩膀被人轻轻拍了一下。他转过头，一个长相漂亮的年轻人冲他笑了笑。 不好意思，我是靠窗的位置，能不能先让我进去？ 当然可以。 唐静起身让开，对方道谢入座，翻开从机场书店随手买来的书，没看几页，唐静就有点昏昏欲睡。邻座忽然问， 这本书不好看吗？ 是挺难看的，无病呻吟，也不知道在瞎扯些什么。 情节太枯燥了吗？ 唐静也不打瞌睡了，她看了对方一眼，那张脸漂亮的让人生不起气，而唐静自问是个肤浅的人，对长相好看的人难免也多几分宽容。 也不叫枯燥吧，我本来以为是推理小说才买的，结果还没看几页发现被骗了，基本都是男女主角亲亲我我，你看吗？还是你已经看过了也想吐槽？ 我就是作者。 这就有点尴尬了，饶是唐静脸皮再厚也忍不住干笑了一声。 其实里面文笔还是不错的，挺感人的。 他又看了看作者名。 哎，你叫明贤？ 对方点点头，拿出登机牌给他看。 我的笔名就是真名。 唐静，唐朝的唐，干净的净。 两人握了握手，明贤头一回被读者当面吐槽，不由有点委屈。 其实这本是爱情推理小说，所以爱情的篇幅会更多一点。我还写了另外两本，是以推理为主的。 啊，改天有机会一定拜读。 明贤这才高兴起来。 相逢即是有缘，那要不我给你签个名吧。 唐静乐了，他也是第一次见到主动想给读者签名的作家，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随手买的书。唐静把书递过去。 那就麻烦你了。 明贤开开心心签下了自己的大名，对他说， 要不回头你给我个地址吧，我把另外两本推理小说也寄给你。 我房子快到期了，得重新找，等确定下来再给你吧。 美人主动示好，唐静没有理由不接受，两人互换了联系方式。 对了，你去申城做什么？ 我是去中学教书的，刚刚应聘上一家私立中学，环境条件都还不错。 明显毫无戒心，几句话的功夫一五一十就把自己抖了个干干净净。 啊，你不是专职作家？ 你觉得我专职写作能糊口吗？ 说的也是，要不是刚才赶时间，绝对不会浪费钱买这种书。我看你长得挺好，周末我去参加活动帮忙站台， 你有没有兴趣过来玩啊？ 明贤欲言又止，难为情道： 我是正经人。 想哪儿去了？下周深城有个动漫展，一个游戏邀请我去反串虞姬。 cosplay？ 对，我纯粹是业余兴趣，去给朋友帮忙。其实你要是有兴趣，也可以往这方面发展点兼职什么的。毕竟，你的长相底子真的挺不错的。 周末在哪里举办？我想去看看你反串虞姬的样子。 明显眼睛一亮，他这一笑瞬间点亮了世界。唐静对这种明亮的笑容和眼神很没抵抗力，当下就到。 你把地址给我吧，回头我把票给你寄过去。 好啊。 俩人聊了一路，等到旅途到达终点，下了飞机，俩人分道扬镳。唐静在航站楼外面找到了下属来接自己的车，舒赫早已候在车外，朝唐静挥挥手。 唐局，直接回局里。 嗯。 唐静点点头，两人分头上车。舒赫发动车子，见他还哼着歌，不由笑道： 心情不错呀，是不是寻找石碑的事情不用我们操心了？ 做梦，东阳那边最近很不安分，北京和深城这边近期都有不少国际性盛事，他们忌惮京城戒备森严，也许会在深城搞事，你多盯着点。 哎，放心吧，你出差这段时间我一直都盯着。京城那边一切顺利吧？ 嗯，还行，无非就是开会人手不够，我去帮忙搭个手而已。哦，对了，你回头给路城办事处打个电话，让他们那位临时负责人过来一趟。 龙局的弟子？ 唐静看了他一眼。 你也挺熟的呀。 我不熟，但最近路程那么多事儿，想要不知道也难啊。 我差点忘了，你当年也想拜龙局为师的，最后好像是被拒绝了是吧？ 所以我才觉得好奇，到底要什么样的人才才能入得了龙局的眼。 唐静是见过冬至的，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冬至的天赋，而是 老实说，他长得是比你好看。 龙局也不至于和你一样颜控吧。 他本来想说肤浅的话，到嘴边赶紧拐了个弯，给领导留点面子。唐静耸肩， 谁知道呢。哎，都过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放不下呀？ 舒赫本来一直面带笑容，此刻笑容敛去，脸就显出了几分阴沉。 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差，而且当年的确拿到了总分第一，而且最让我耿耿于怀的不是拜师的事情，而是由于我父亲的缘故，上头一直压着我不肯让我晋升，无论我表现得多么优秀。 我说老叔啊，国安不是来要过你几回吗？是你自己不愿意去的，非要留在总局，要是去了国安，何愁没有晋升的机会呢？ 舒赫沉默不语，唐静拍拍他的胳膊。 其实你只是不甘心罢了，老叔啊，不要有执念，不然只会妨碍你自己的修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